本期新闻由井然、刘霞播音，王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收听。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。